由贾跃、景然播音，于磊编辑，向阳制作完成。 请您继续收听 FM 九八六，更多。 人生是一段漫长旅途，有人回忆，有人回溯。如果读书与我们同路，再深的夜也不会孤独。光临读书俱乐部，聆听心底的倾诉，感受智慧的温度。 读书俱乐部。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关注读书俱乐部，我是您的朋友香露。今天我们就要介绍的书啊，书名和一种动物有关系，鼹鼠。大家看过或者是听说过鼹鼠吗？鼹鼠啊，俗称地排，是一种小的穴居哺乳动物。因为它的皮毛柔软呈黑褐色，细小的眼睛和耳朵常常蒙着皮肤，而且呢善于跳跃和挖土打洞，所以呢常常被称作间谍的代名词。间谍鼹鼠在情报领域啊，他们两个的意义是一样的。今天我们的节目呢也跟大家介绍一本和鼹鼠和间谍有关的书。这本书的名字也非常的吸引人，叫《神奇的鼹鼠38个影响历史进程的间谍故事》。今天我们的嘉宾呢是东旭。东旭你好。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东旭呢是一位军事评论员哈，对于这个历史上的一些军事故事哈，或者是一些军事事件都非常的感兴趣和了解。那么38个影响历史进程的间谍故事，每一个啊说起来啊，那都是影响了当时或者是整个世界的这个进程。这本书啊是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也是比较的权威，里面呢有非常多的故事，而且呢每一个故事啊看起来呢不累啊，不是像读这个史书一样哈、啊、虽然他们影响了历史进程，读起来呢非常的引人入胜，而且呢有些情节啊是惊心动魄。所以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跟大家来挑选几个啊影响历史进程的间谍故事。 我们知道这个土肥原贤二他是出生于1883年，最终是在1948年的时候，最终是被远东的军事法庭以一个战犯的身份把他给处死了。那么他整个的一生，无论是他间谍的生涯，包括他在整个侵华战争当中从事的一些活动，那么我们最终给他贴上的是一个罪恶的标签，是一个战犯的标签，那么他的下场可以说也是可耻的，最终是被绞死了。那么这个人他可以说他的家庭啊是一个纯粹的日本武士家庭，那么他的父辈包括他的一些兄弟，那么当时都是日本的军官，那么军衔也不低，那么他本人也是出身于日本的这个士官学校，那么他与当时我们比较了解的山西的军阀头目阎锡山，他们两个当时是在日本是同学，因为当时阎锡山正在日本留学，他是日本这个士官学校的这个同学。那么后来呢土肥原贤二他整个的能力比较强，他无论是在士官学校还是在后期的军校的这个生活当中啊，特别善于社交。那么虽然说这个人长得并不特别帅啊，据说是身形比较偏胖，个子也不高，但是口才非常好，非常善于交际，而且他的对这种他的身边的同学啊，包括他的学校的一些其他的像一些高级的军官，对他们的仕途啊他判断得很准，一般结交的都是后来当了大官或者成为日本陆军啊或者是其他的军队当中职权部门的这个高官，那么这对于他后续进行的一系列的间谍活动，这些人也是提供了很多的帮助，甚至包括他犯错误的时候这些人也提供了一些庇护。正是因为他有着这种非常圆滑的处事能力，而且又擅长这种人际关系，所以说他被派到中国之后主要是作为日本驻华武官的一个副官，那么当时他就发挥自己所谓的高超的这种人际交往这样的一个能力，那么与中国北方的一些军阀打得很火热。 那时候啊抗日战争还没有爆发， 对，还没有爆发，他可能主要是 一个先期的情报搜集，而且土肥原贤二这个人的野心是非常大的。 嗯， 他当时在中国担任这个驻华武官呢，或者是他的这个副官的这样的一个职务的时候，就非常的注重拉拢各派的军阀，而且这个人的嘴非常甜。比如说每次见到阎锡山的时候，因为他们两个在日本曾经做过同学，都要非常亲切的去出门相迎，说哎老同学你来了，然后态度的是十分的恭敬。而且他与这些军阀进行交往的时候，也给人一种非常直率而且很豪气的这样的一个感觉，他的中国话说的是非常的流利，那么进行交流的时候一点不存在问题。而且他为了了解中国的文化，或者说我们的这种思考的方式啊，或者是为人处事的方式，他曾经还会专门到北京的胡同当中去跟这些小商小贩进行聊天。他会从高层到相对来说底层他都要进行一个了解。其实他这就是在为后续的一些动作，比如说一些侵略动作，在进行情报的搜集。他首先要了解中国的包括一些军阀的头目，也要了解一些普通比如说底层的这些老百姓他们的生活状况是怎么样。这个人确实很狡猾。 所以说他前期呢是做一些这个情报的搜集啊，暗杀啊，包括这个策反，后面呢直接呢就是和我们的这个部队啊进行了开战。 对， 那么不管是在哪一方面啊，他都是对中国人民啊犯下了很大的罪行，所以说呢最后才被这个远东军事法庭啊作为甲级战犯来审判啊，最终呢他是被处以绞刑。 绞刑，对 啊，这是我们今天跟大家介绍的第一个啊历史上特别有名的这个间谍啊，土肥原贤二的故事。那么其实说的这个著名啊有两种含义，一种呢是美名远扬，还有一种呢是臭名昭著，它就属于后者。下面呢我跟大家介绍一个书里所介绍的这个人物，这也是在二战刚刚开始的时候啊，英国也对日德宣战了。英国当时啊他们在这个临近日本公海的地方啊，他们有一些这个伪装成商船的间谍船啊，看着呢像是运货的，实际上呢是间谍船，就在这公海上呢侦查日本的一些情况。过一段时间呢就会有船来换防啊，也有这他们伪装成商船间谍船啊过来替换一些人下来。有一次啊就眼睁睁着等等啊等，要过来换防了，发现呢没来，来了一艘这个汽艇。哎，这个上面的这个船员就很奇怪，怎么回事啊，我们的船怎么没来啊，来了一辆汽艇。然后呢开过去一看，得不得了，这汽艇上啊有两个人，一男一女，男的死了，女的呢快死了，男的呢穿着日本军服，然后呢背上还插了一把刀。哎，这不得了，他们赶紧把这女的救上来了。然后呢这个女的呢就跟他们说啊，这日本人啊他们想杀我，我用随身携带的一把刀把这个人干掉了。再一了解怎么回事啊，这个日本的这个穿着军服的男子身上呢有一张密令，上面写着速在海上干掉秋草千代子，防其逃往欧洲。这个女的呢就叫秋草千代子，是怎么回事啊？等这个女的稍微缓过来之后啊，英国的间谍就问她，她就说，她说啊她是日本海军部一个潜艇制造厂的项目设计师，她父亲呢是国会议员，叔叔呢是海军部的一名少将，他们家是世袭做官的啊，就是因为爱好和平反战，所以说呢遭到右翼分子的暗杀，他妈妈呢发疯了，他妹妹失踪了，两位亲人不行了，然后呢他呢觉得跟这个军国主义啊右翼势力有不共戴天之仇，他就开始通过他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呢搜集大量日本潜艇的资料和一些核心的机密，准备找机会呢逃到欧洲啊，效忠反法西斯的这些国家。不料呢就是被情报当局发现了，为了斩草除根呢就让一个人把他带到公海啊，带到公海之后呢把他杀了。可是带到公海的这个穿着军服的日本男子啊对他有图谋不轨的想法。那么其实这个秋草千代子啊他早有防备，他在鞋底藏了一把刀，在那个家伙半途啊凶相毕露的时候呢跟他展开搏斗，趁机啊捅死了他。但是没想到的是哈，捅死他之后那船上还有一个定时炸弹， 就日本的这个情报机关留了一手，怕他不杀他，那不杀他也没办法，到时候炸弹定时爆炸啊。不过还好没炸死他，他算是又捡回了一条命。他就把这些呢都告诉了这个所谓商船上的间谍人员。那么这个船长有两个女儿，看这个孩子呢就跟看女儿一样，于是呢就把他啊紧紧地搂在怀里，说这样吧，你跟我回去吧。最有意思的是什么呢？就这个秋草千代子啊，他还带来了非常重要的这个情报，他带来一个微缩胶片，上面有日本潜艇的技术参数和研制进展情况啊，里面呢还有英国情报机构梦寐以求的神风敢死队的技术资料。神风敢死队，我想东旭应该很明白哈。 对，其实日本他的就是所谓的这个秋草千代子啊，他带这些情报、 嗯、 对英国海军是非常有吸引力的、嗯、因为二战期间日本的潜艇技术很先进，尤其是他的鱼雷，可以说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鱼雷就是装备在日本潜艇上。 对，这里面还有微型的鱼雷管研制规划啊，跟这个英国在日本的间谍发回来的一些资料啊，那是不谋而合，所以情报部门呢初步认定他带来的情报是真的。然后呢他们还找到一个在日本当地朝日新闻和东京周刊上的头条报道，上面写的奸臣下场，秋草明夫兄弟遇刺身亡，就是说 能找到证据， 能找到证据，他们家都是奸臣，你看他遇刺了身亡了啊，所以说大家都对这个秋草千代子啊投去了崇敬的目光。他到了英国之后啊，哎呀那不得了啊，给他颁发了国际和平奖章，又送他到这个当地的这个舰艇设计院啊实习车间当工艺员，另外呢还学习语言。由于这个秋草千代子在东京帝国大学原来读船舶专业的时候就修过英语，所以说基础很好，马上就跟那边啊打得一片火热。而且呢因为他长得还比较好又有才，那么有一些人呢就开始追求他了哦，他在英国呢也慢慢的有一点名气来了。不过呢他啊在这个时候呢把他的全部注意力都投入到他的新的工作当中，就是为船舶厂的技术创新啊立下他的这个功劳。为什么？因为当时啊这个英国正在研制一些特别有先进性的这个潜艇的一些装置，那么也是为了对付日本的潜艇或者德国的潜艇啊。但是呢遇到了很多的难题，比方说潜艇发射后这个弹壳怎么处理，这个难题啊难倒了很多人啊。那么他最后呢被安排到了什么呢，安排到这个潜艇相关部门的一个总设计师那儿给他担任助手啊。那么给他担任助手这不要紧啊，俩呢在工作当中啊产生了感情，最最关键的是他们啊还集中攻破了这个难题啊。最终呢就是说潜艇的这个技术完成了，他们俩的感情呢也叫做瓜熟蒂落，水到渠成了，他们俩就结婚了啊。这个秋草千代子一下子呢就和这个研制潜艇制造基地的设计师结婚了，他俩感情特别好。哎呀这个真是相见恨晚。但是慢慢的这个秋早千代子啊有些郁闷，他说哎呀你对我这么好，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感激你，下辈子我还要做你的妻子。不过呢我现在有一件事情，就是我特别想念我那个发了疯的妈妈和失踪的妹妹，也特别想念我的父亲和叔父，如果有一天我死了，能不能把我的尸体运回日本火化了。哎呦，他说你怎么这么说呀，哎你就答应我吧。后来慢慢的呢这个秋草千代子身体开始不太好了，有一次呢在舞会上突然就倒下来了啊，后来呢就死了， 就病情恶化的很严重， 就原来挺好的， 对， 后来慢慢就死了。你说说这个事儿就跟那个180度的大转弯一样，本来是一个功臣，又收获了爱情，又取得了事业上的成绩，为反法西斯战争呢也是立下了他的功劳。那正当一切都非常顺利的时候，他就离开人间了。 他的这个先生那是非常的悲痛，悲痛欲绝呀、啊。于是呢，为了满足他的这个遗愿啊，他向英国红十字会和日本驻英使节提出了申请，准备呢把他的尸体运回日本。在这个时候，英国军情处出来了，因为他是在一个要害部门工作呀。我们知道有一个脱密期，虽然他死了，这个还得要调查一下啊。结果呢，原来救他那个船长，包括他所工作的那个舰艇设计院，包括他的先生，都出来谴责说你这军情处太不讲人情了，连死人都不放过，而且他都这么效忠于大英帝国，死了之后你们还要调查他，太不讲人情了。但是不管怎么说啊，该走的流程还要走流程，因为这个情报部门很诧异，他能找到日本那么核心的机密，而且呢又这么古怪的就死了，难道中间没有点什么啊问题吗？他们始终不放心。那怎么办呢？千代子已经死了，线索也归于终止啊，唯一的办法是只能从尸体上寻找突破口。为了不打草惊蛇呢，情报部门放出了消息，以外交部的名义和法律的有关程序规定，要求对尸体做例行死因尸检。这个时候他的先生没有办法，勉强同意了，但是呢他只允许对胸腔进行病因检查。后来呢，间谍部门的人呢请了一个著名的病理学家来做这个尸检任务，而且在现场啊有严密的保卫。最后检查结果是他得了原发性心脏病，死因呢是突发性的心肌梗塞。就在准备缝合胸部的时候啊，这个医生发现他的腹部有一条比较隐蔽的刀痕，而且是一年之内的刀疤。他觉得很奇怪，难道秋草小姐到英国动过其他手术啊？他的先生呢也有点疑惑，说以前没见到他身上有刀疤呀。但是为了让已经死去的妻子少受一些罪，他呢就撒了个谎，他就是说他知道啊，他知道他呢一直有心脏病，而且呢身体不太好，曾经出现过好几次险情，身上的刀疤呢那是得阑尾炎的时候开刀啊缝合的时候呢留下的啊。后来呢检察官情报人员说，那行吧啊，我们不好意思啊，就例行公事，不得已而为之，请予以谅解。很快他的这个尸体啊就被秘密的运到了日本。就在这个秋草千代子的尸体还在茫茫大海上的时候啊，日本本土就已经得到了消息，而且他们得到是英雄凯旋的秘密信息，他们已经做好了迎接准备。在日本南部的一个深山密林当中，有一个鲜为人知的院落，三面环山，一面朝海，这里是什么呢？原始森林护林员培训基地兼航标灯塔管理所。但这是对外的宣传，实则是日本皇军敢死队队员培训学校，很多的神风敢死队队员还有间谍人员都是从这里派出的，而秋草千代子就是这所学校的高材生。迎接他的是谁呢？迎接他的是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当他的遗体进来的时候呢，老人从学生的手中接过一把匕首，很麻利的从他腹部的地方呢切开一个口子，从里面呢取出了一个小胶丸，并且呢小心翼翼的剥开，里面有一卷微型胶片。经过处理之后啊，这里面呢是一封信，它上面是这么写的：我最最敬重的爷爷，还有与我同在天国的慈父，我已经完成您们交给我的使命，我为可亲可敬的天皇陛下献出了年轻的生命，不，那是我孝敬你们的永生。后面还有，爷爷，在我第23颗牙床下还有一排米色的牙套，里面是我们凶恶的敌人最新舰艇的全套设计方案，还有舰艇制造厂的所有资料。在我的阑尾的地方还有英吉利海峡码头和西岸布防的图例，请您替孙女呈现天皇陛下，伟大的天皇万岁。原来啊， 日本情报部门使用的是一个借尸还魂的苦肉计。最开始呢，挑选他，包括他船上的那个所谓的要对他图谋不轨的那个日本军人，那都是选好的。而那个日本军人跟这个秋草千代子是什么关系，大家知道吗？是恋人关系。他们打算在船上举行婚礼来着，后来呢，因为天气不合适，没有办法，再不完成后面的这个任务的话，就会被英国人发现，于是拿刀杀死了自己的恋人。这一出又一出的苦肉计哈。那最终这个秋草千代子怎么死呢？他自己身上带着毒药，就在他搜集到了这些资料之后，他把那个毒药咬破，然后呢制造成一起意外，心肌梗塞，然后呢让英国人上当，把他的尸体运回来，情报就藏在他的尸体内。听到这样的故事啊，所有的学生都哭了起来，他的爷爷呢也是浑身颤抖。那么下面就是要找情报了，他们把他的一个牙套啊取开，发现里面没有东西啊。哎，怎么回事呢？刚才不是说第23颗牙床下面有全套的这个舰艇资料吗？还有布防图啊。结果他们发现里面只有一块死猪皮，而且呢上面都有那个蛆。接着看阑尾，阑尾呢里面倒是有东西，有一个小药丸，但是呢他们拿不开，拧得太紧，又怕毁了里面的情报，于是呢就拿到这个实验室啊，拿到这个情报总部。那么到了总部之后啊，情报分析专家召集了一大批情报专家在现场，最后呢拿这个电锯锯开，一群情报专家围着这个胶囊，就在这个胶囊刚刚锯开的时候，戏剧性的一幕又发生了。东旭，你是知道了， 对， 你是看了，很多朋友都不知道，大家能猜一猜吗？最后发生了什么？药丸爆炸了。哎呀，这是怎么回事呢？哎呀，说到这儿，这个故事啊就是到了一个最高潮了。原来啊，英国反间谍机构早就看破了日本人的美人计和苦肉计，他们在解剖尸体的时候呢，顺水推舟做了个手脚，在他的嘴巴和阑尾的地方来了一个偷梁换柱、狸猫换太子、开棺落泪、借刀杀人的反间计啊。用咱们中国人的话来说呢，就是偷鸡不成 蚀把米。 哎，你说说，日本人很聪明啊，英国反间谍机构更聪明啊，魔高一尺，道高一丈。非常感谢今天旭东做客我们的节目，也非常隆重的向大家推荐这本书《神奇的鼹鼠：38个影响历史进程的间谍故事》。感谢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明天再会。 是只化身孤岛的蓝鲸，有着最巨大的身影，鱼虾在身侧穿行，也有飞鸟在背上停。我路过太多太美的奇景，如同一点般的仙境，而大海太平太静，多少故事无人倾听。我爱地中海的天晴，爱西伯利亚的雪景，爱万丈高空的鹰，爱肚皮下的草席。我在尽心尽力的多情，直到那一天， 那一天你来了。 你的衣裳破旧，而歌声却温柔，陪我漫无目的的四处漂流。我的背脊如荒丘，而你却微笑摆首，把它当成整个宇宙。